了， 不是， 我操！Hello，Hello， 拜拜， 拜拜， 欢迎大家收听， 拜拜 ，What's up channel？ 我是做 WhatsApp， 真系 系做咩啫？ 真系咁生疏， 好生疏咩？ 又嚟到我哋呢个节目嘅， 你讲起生疏，我想讲每一次我录音前，其实都搞好耐先录到音， 系啦。 每一次，例如头先又唔记得开呢个计时， 系啊，又唔记得录， 系咩？我开系喎， 有试过唔记得录添啊？ 系，我哋讲完半集啊嘛， 系 嗰个经历真 系 好惨， 有 三次啊！ 咦，而家先开始嘅咁嗰啲 大镬啦，嗰度三次咁多咩？有三次咁多， 连续啊？你讲 记得一次啫？ 有三次唔同嘅事情， 哦，即系你唔系话 唔系同一时间，系分咗三次，我哋有三次都唔记得揿掣。 我觉得有一次我哋录啦，好啦，录完啦，以为录 录 完 一 节啦，系啦，跟住拧翻过去再揿掣，咦？冇揿嘅， 根本就冇 stop， 咩冇 start？ 嗰个追星个唔系即系曾经喜爱嘅那颗星，好似都系咁噶。 啱啱开始嗰阵， 系 啊，喺旧嘅烧掉嗰阵时， 我哋就停有啲， 哦，屌，点啊，好攰，但系 跟住就 话 你冇睇到我揿嘅咩？咁嗰啲， 我冇揿到啊。 上次我哋录 你系噶， 冇提我揿咩嗰啲， 你见唔到佢录紧咩？ 所以你话虽然我哋而家就系迈向一百集，系咪先？但我哋依然都系好礼计啊，每一次都 系啊， 系咪揿咗？系揿咗，因为好揿咗。 你哋有冇见到有一个听众留言啊？ 吓，有， 哇，嗰个留言简直就系不堪入目啊！ 使唔使爱我请留言嗰度讲？ 佢叫我哋讲啊，但我偏系就唔讲。 系咁啊，唔好讲住啦咁。 系啊，佢好要求我哋要讲，我系 咩？系咩？咁我睇下先。 我哋下年都未必会有一百集啊。 哦， 我好似见到呢个留言， 系下年先一百集。 我炒你 book 契出嚟， 我刮佢出嚟。好啦，而家系讲咩？唔记得咗先。 我哋未自我介绍又要啦， 因为要自我介绍，每一次都系重新第一次啊嘛。系， 你始终都有第一次啊， 系 咪？ 就 系， 大家好，我系 Y Y， 我系阿牛， 我系杨怡。 系你唔讲咧，人哋唔认得你噶。 捞乱咯，我下次试下讲我系杨怡。 系啊， 咁系杨怡， 系咩事啊？ 仍然都系咁讲话咧。 系啊系啊，我最近有一个朋友都有听我哋嘅 podcast 啦。跟住佢话初头你同阿牛把声真系好似，我真系 分 唔到。 唔系好明点解会咁。 跟住话吓，你识我噶，你都觉得我同佢把声好似。 咁冇嘅，识我嘅人就知道系我嚟嘅。 系啦，跟住我后来佢话知道我讲嘢语气唔一样咁样。咁好多谢佢收听啦。 加上阿牛经常疯狂咁大笑， 个就系佢，我笑到啲气就系断咗 嗰啲啊嘛。 嗱嗱 哈哈嗰啲。 好啦， 嘿，今次讲咩？我想我讲今次嘅主题系基于本人今日录音呢日啊。 系。 是确诊一周年耶、 yeah! 哦、当然已经好返啦。 是啦。估到已经咁快就一年啦，详情就可以睇返呢一集嘅。 喺呢度呢条 link 喺呢度。 係睇唔到嘅，听返呢条 link 嘅。 我唔记得过第几集囉。 当时呢就係我哋中招之后。 中完之后囉。 对呀，即係集结返我哋中招。 因为我哋三个中招嗰个日子都相距不远嘅。 係啦， 差唔多嘅。 估唔到而家已经係一年啦。 係啊。 即係不知不觉喎，真係。 眨眼又一年。 係啦。就係、 是。时间好快过。 当时就係困住喺个房度，係咪 是 就是呢几日啦。 当时仲一打三先走先。 是啦。 我是最后一个冧低嘅。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败咗。淹没 嘅。是啦。终于都入咗。 唔係咁因为是就係啱啱就我确实一周年之外而家我哋又唔使戴口罩啦。 是啦最 近啦。好似咦復常喎有啲嘢。 好似好多嘢都好似又变返真係正 常。但有啲嘢又唔同咗嘅。咁我就 有啲人就话係回复正常啦，但其实所有嘢都变咗嘅。 係我都係返唔到之前咁样嘅。 咁但係我想我哋未入题先，我想讲话。 咁 你个 係入咗喎。 咁入流咁样。唔係但我想话呢，你当时有冇諗过你要一年而家终于真係唔使戴口罩。定係你觉得嗰陣时同而家嘅判断係有乜嘢。 唔係有当时我即係一年 前。我哋上次有次录音好似有讲过话预计係类似咁嘅。 希望啫我哋 希望啫。咁我哋都成日神预言㗎啦。 差唔多啦。我哋好似小 S 咁样抄返啲康熙讲过呢件事。 但係呢我觉得呢比我想象中耐㗎。因为嗰陣时候我之前觉得呢应该係今年嘅即係新一年已经係唔使㗎。但而家都要嚟到三月佢先讲呢件事咯。 即系，但系睇下你嘅定义系咩？你嘅定义系如果你系要口罩嘅话， 系。 我当时是以为年尾啦，可能 系就已经可以解除了。 当时系讲上年，上年嘅22年嘅三，即系我中招嘅时候，我系谂紧可能系年尾或者二三年。 但系 嗰时 候有啲绝望嘅，即系可能成日谂下， 因 为连 自己都中捻埋， 系因为好多人中咧，跟住我就死啦咁样样落去。即系嗱，已经经历咗几年咯，即系两年噶咯，系疫情当时。 2020嘅二月份啦， 跟住我 新年开始， 原来我哋最后仲要越嚟越严重，那个、 连我都中捻埋， 系啦。即系嗰阵时会觉得你都已经拖到咁长，但系 我哋都终于变成丧尸，系咪？ 我哋都中咗啦。 跟住又讲打针嘅问题，但系都而家都仲系咁严重。我成日觉得哇，唔系我哋真系要戴咁耐， 一世都系咁， 即系有排戴。嗰阵时一年啫嘛，谂住 一戴戴三年几啦，三年啦。 当佢讲翻 差啲 陈 永仁咁样样，我哋 系啊口罩令佢话几多日啦？嗰日佢 九百几啊嘛， 系啊， 但系就唔止咧，因为口罩令之前已经戴紧啦，其实 系啊， 断断续续戴紧。但系当时 抢紧啊， 唔系当时佢话系未罚钱嘅，但系咪监管你要戴嘅？ 佢未严格话要一定要戴， 但 系 大家都开始有啲惊惊地嘅就戴。 新年嗰时先戴啦，二月 系啊， 嗰年。 所以而家终于解除啦，同埋之前咧。即系话开关咧，其实我以为开关会连埋口罩令一齐讲话唔使嘅，点、 哦、 知佢又隔咗一阵子。 咁因 为 多我要多谢澳门， 系啊，因为澳门都话唔使戴。 澳门先我屌你，但系我哋跟啦， 系啊，台湾都冇啦，系啊， 系啊，即系一路跟住。到日本系咪仲继续？ 仲有，不过佢好似话预计好似快将取消咯。 即 系即系啲新闻讲， 系仲系一个即系罚款嘅，即系如果你唔戴嗰种， 类似咯，我唔系太 冇研究喺日本。 咁好啦， 我哋未去啊。 呢 几 日咧已经系维持咗唔使戴口罩，就冇一个星期，就嚟一个星期啦。 未到一个星期 ，almost。 咁你系冇戴口罩嘅？ 我佢话一话唔使戴， 系 其实前一日已经讲啦。已经真系得个将会嘛，系啦。咁我即时梗系检查一下大家，唔系睇下，应该咁讲，大 家 嘅口罩嘅存货 系啦。你系咩？ 我当时咧，我话听当时我28号晚嘅时候，我就发现，咦，我啱啱用晒手上用紧个盒，再要用嘅话，即系如果继续佢冇 cut 呢个口罩令嘅话咧，我其实3月1号系要开一盒新嘅， 嗯， 因为已经冇晒啦。咦，佢唔使咁，我唔开啦。 所以你啱， 因为我 嗰盒 嘅口罩咧系唔系独立包装嚟嘅，即系开就系一 pad 里边咁样。 O K， 咁我即刻就唔开啦。于是第二日起身就见到佢话：我哋正式咩宣布咩口罩耶！跟住我即刻熄咗电视，但系然后即刻就出街啦， 就唔戴口罩啦。 系啊， 咁杨怡都系， 我都系即系冇戴口罩嘅，咁即系其他人有冇我就唔知啦， 我 就 冇戴 啦， 系啊，佢一话唔使戴就冇戴过。 咁但系你有冇？唔系，但我意思点解你会有啲人咧而家仲系戴紧？ 系啊， 点解你会唔会即系你会唔会考虑戴定系唔戴嗰个问题？因为咩 咧？其实我俾你哋早几日嘅，因为我去咗台湾旅行啦。 系啊， 喺台湾旅行嘅时候，佢已经 系我哋三个主持里边第一个出国旅行嘅人， 系啦， 佢终于去咗旅行啦，耶！ 系好开心。咁喺当时喺台湾已经系唔需要戴口罩噶啦，喺室外。 台湾搭车都要戴 的，搭车是要的， 它是规管的、哦、即是意思 你搭坐捷运、啊或者是高铁、啊、建议是戴的、 哦、建 议大部分人都是戴的、哦、所以我不戴都是一个很好 碍眼的。有没有人试过没有戴人望着你 的这样、嗯、我有一个台湾朋友说哎你唔好理啲台灣人啦，佢哋係咁嘅，佢哋會好安全。 其實香港人都係咁， 係 啊， 係啊。咁我又覺得唔好爭論呢個問題，你想戴就戴，唔戴唔戴，唔好、 啊、 理其他人啦嚇。總之係啦， 係咁、啊，所以你決定。 所以我翻嚟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啊可以唔使戴啊。不過如果你話真係好多人，譬如搭地鐵，咁我咪戴下咯。但唔係因為其他人嘅壓力啊，即係唔係人哋望住我需要戴，我只係覺得好多人嘅話咧可以戴嘅，但係。即系譬如地铁真系好焗啊嘛，有时系好多人好近啊，但譬如巴士你都系独立 坐喺度或者企喺度， 系啦系啦系啦，但系我 so far 到现时为止都未戴嘅， 即 系 由佢话唔使戴开始， 系啦， 都 冇戴 过 嘅， 我都系冇，即系 有一刻软弱，你见到好多人系咪要戴翻？ 咁唔系嗱，我一开头都系会谂，喂，咁你讲咗话终于唔使戴，几真系好耐冇试过唔戴噶嘛。 系， 嗰个真系梗系抢先啦。但系咧，我就我话听，唔知嗰日好奇怪，我落街咧， 你嗰 阵时 发紧梦噶系嘛？ 唔系平时我话好啦，而家唔戴啦，咁样开始行啦。 冇着鞋，系落街发梦嗰啲啊。 跟住系啦，跟住咧，我想讲平时咧好少可喺 lift 度撞到人噶嘛。其实好少噶， 都有嘅， 只有一两个咯。但系我听嗰日话唔使戴口罩嗰日咧，就唔知点偏偏咧系有成三四个人一齐一隔离喺屋企落街已经系。然之后我就觉得好奇怪，因为咧第一下打开门啦，有个人入嚟咧系有戴口罩，然之后系望一望我，好啦，跟住我心谂。 冇咩啫， 而家唔使戴噶嘛， 可 以。 有冇粗口啊？ 而家太少新聞啦，佢哋未必知添。 唔係啊 ，Fur， 即係我意思，佢有一下望一望，好似 咩年紀嘅人咁樣。 中年咯， 阿叔， 係啊，中年好聲音嗰啲啦。咁跟住我就心諗嚇。咩啫？而家系唔实可以唔戴噶嘛？系啊，咁当然啦，我就即系我心系咁谂啦。望一望佢，佢又望住我。 你有冇控制你嘅表情？因为你而家冇口罩。 我唔知啊，我是但咯。 你 个 秒样 系啦，我唔知道，可能系嘅。咁跟住咧，好啦，无啦啦咧，好啦，那个叔入咗嚟之后咧，就隔一隔咧，就又有入呢个系一个一对嘅一个男一个女，都系一个中年嘅人，一个系两夫妇嗰啲啦。入到嚟之后呢又系戴咗口罩喎。而我呢系冇戴㗎嘛。 系继续。 佢又系望一望我。 哦、 然之后个 lift 嘅时候呢你闩埋门之后有三条友同我啦即系四个人啦。然之后呢佢哋呢有一个人啦我 feel 到我冇望住佢但我 feel 到眼尾佢系望咗嘅。然之后我就心里面不停啦。 头先急口令咁听到。 我望住你 feel 到眼尾又望住我。 你唔知 冇望住我但眼尾又望住我即系咩呢 即系你做紧嘢但好唔专心望住我。 嗰、那个就系我底。 系 ,ok。 跟住我心谂咩呀今日可以唔戴㗎。咁 你呢句嘢讲万千次应该。 系啊我停行咗出去。我唔系一路行啦嗱我听一路行出去呢见到十个人左右呢有九个人都系戴嘅。 冇戴嗰啲人通常咩 我 你 会 留意一下 好参差嘅 冇戴嘅人。 嗱有啲呢係阿叔嘅都有。但係呢你问我呢比例上呢我觉得好似年轻嘅少啲。即係我年轻嘅意思係讲緊廿零三十岁其实好似少啲喎真係。 少啲人冇戴。 少啲啊係啊。 你意思係。 冇戴嘅人都唔係年轻。 即 係 冇戴嘅人里面呢后生嘅都唔多。嘩听死人唔好意思啊大家我解释返係咪。 即係我偶尔见到一两个係男人唔戴。但系咧， 好 少 话女仔系通常都系戴嘅。 嗱，比例上女性啦，我眼见啦，就咁眼去统计咧，系好少见到女人系唔戴我咯。我 都 系女人嚟嘅，屌你身份证系写女人。我见过有一两个女性唔戴，好少，真系好少。 但系女性都系阿婆。 中唔系后生女都有见过，但少真系。即系廿零岁真系好少喎，个个都大喎，唔系好明点解反而嗱，我心目中咧以为咧，嗱，我觉得咧话唔大之后咧，我觉得咧好多中年人即系废老阶层系应该咧系会唔大嘅，因为 佢 哋 戴得好核突， 你唔觉得咧最唔中意戴口罩系嗰啲阿叔阿婶嘅咩？即系嗰啲咧喺打乞嗤好卵大声啊，吐痰， 戴口罩打乞嗤， 系啊，食烟嗰啲噶嘛，个 鼻冇咁好嗰啲啊嘛， 系啦，我以为嗰一个层阶层嘅人都开始放松， 但系呢个时候我又觉得唔系，嗰啲人好似个个都争住戴好个口罩啊，呢个时候， 我 发现 点解无啦啦， 而且戴得好标准。 戴得好标准啦，戴得好好实咁，即系好好整齐啦，定戴啦，我。眼见好多都大，嗱佢哋有啲话咧听啦，佢哋嘅解释咧就话，即系意思佢哋年纪大啦， 即 系可能 抵抗力比较差， 应该戴 好 啲嘅，系啦，都系戴住好啲。 我知有啲打咗四五针都戴啊嘛， 系啊，更加要戴啦， 变种啦， 系啊 ，Xman， 即系我唔知啦，点解佢哋会，我以为嗰啲会啦，嗱，好啦，年轻人咧有好多啦，我睇即系睇新闻啊嗰啲咧就访问佢，啊，点解你？仲戴即系会戴唔戴嗰啲，佢话戴嗰种戴住啦，因为屋企仲有好多啊嘛， 系用晒全部。 但我对于佢话屋企仲有好多，唔好嘥呢个而去戴，我觉得我 sorry， 我啲想笑啊。 唔系啊，我就觉得如果佢唔嘥咧，就是、譬如有一啲机构，譬如佢做清洁嘅工作嘅， 一定要戴， 可以捐俾嗰啲人咯。因为有啲人就会组织，喂，不如捐俾呢啲清洁嗰啲， 因 为 佢清 洁 要戴噶嘛，都 系啊，必须要戴噶嘛， 护老院啊， 系啊， 医院啊。 你如果唔想嘥咧，你其实戴咗佢都系嘥嘅。其实你唔想戴嘅话， 其实你消耗系嘥噶嘛。唔系好明咩意思咯，唔系好呢个我觉得好奇怪。 想嘥咗啲钱啫。 O K， 即系 如果攞得好 少咗， 佢都会攞。 系啊，如果你一口罩换50蚊，佢即刻攞一打嚟啦， 就唔戴啦，系嘛？ 系啊， 同埋有啲人我觉得佢都系受到群众，然后群众嘅压力咧系好大。 嗱，好，我讲到我啦，呢、這个群众 真 系 好大。 我都系由佢话唔使戴，一开始落街我就冇戴啦。 系啊， 我仲特登行去附近屋企嘅商场，平时都唔行，行去买个包先，可以喺度食啊嘛。跟住我睇。可能因为商场是街坊啊，咁啊全部都是啲快佬啊、叔啊、姐啊、伯啊、婆啊嗰啲咧，十个里面咧有十个戴口罩， 但系佢哋好似唔记得咗今日系唔使戴口罩。 然后咧都会望一望我嘅，当时，然之后望我好似 Y Y 咁啦，望咩啫？望啫，望啫， 今日 望 戴得噶嘛？ 费事理你哋咧，就但系我都见到啲后生嘅都系戴紧。 系啊， 咁我谂紧。我就觉得好似咧，即系我头先所讲，好似系咪发梦咧，自己冇着鞋落街咁啊？即系点解咁嘅？但我完全觉得，总之我就系唔戴嘅，你班谋你咪继续戴咯。 直情好似国王的新衣咁。 系啊，睇边度？睇边度？睇边度？我咁啊，你明啊？我又唔理，我系 以为自己隐形斗篷，但其实冇着衫， 系都唔会戴噶啦。你班谋你 以为自己着隐形斗篷， 上到巴士即系翻工搭巴士，巴士里面咧。比例好啲啦，有可能有一两个人都冇戴嘅， 但系 嗰 两个都系你嚟 嘅人，都系有戴嘅。嗰两个可能系一啲，我见到好似男人咯，你话斋女人好似都系戴住嘅，咁我就唔明啦。 有噶系啊， 咁我心底喺度觉得好，即系呢个搭车嘅过程，就同我啲 friend 喺度 WhatsApp 讲，我唔明白，大家唔系等咗好耐噶啦咩？ 系啊，明明大家都好憎戴口罩噶， 即系啊，即系好似而家等好耐世界杯啦，美斯啊，但系冇人睇咯。 而家佢。取消口罩令只系你可以选择戴唔戴啫，咁佢戴都唔关我哋事嘅， 只系一个 系啊， 系咁噶啦。 而家好似咧，平时你困住只猫入边食嘢啦，汪汪下，佢明明系咁嗌又话出嚟啊，你打开门 佢 而家唔 出 嚟 啊，跟住望住做乜开门啊？ 系啊， 系咁噶啦。 咁我都好，当然咧，翻到佢公司嘅同事就会话，即系同我哋附近嘅同事都系同我一样嘅，冇戴啦。 嗯， 又系分享呢个奇异啦，例如成个列车啦，即系成日搭地铁啦，全部得佢一个冇戴啦。 系， 佢话嗰啲我唔理啊，跟住唔使戴。 你有冇少少质疑今日系咪今日咧？咁系咪？ 我冇质疑，我只系觉得和喺。咁当然有啲人就话，哦，屋企有小朋友，屋企嗰存货。或者诶唔想自己病，或者睇定啲先啦，咁样先至所以继续戴嘛。但我咧见到啊，我必须讲，我妈咧，佢明明之前咧，佢又系成日都唔想换口罩啦，个口罩戴几日啦， 哇，戴几日咁啊，仲要装 两日，我话 系啊，因 为 佢悭啊嘛， 哇，佢起码戴两日， 我可能冇乜拎过出去咁样。 系啦，咁跟住咧，佢平时又唔想戴。 系， 然后咧，我嗰日就第一日翻嚟，即系第一日唔使戴嘅时候，我早过佢翻屋企，见到佢翻嚟戴住口罩，我就吓，点解仲戴紧啊？唔使戴，哎呀，咁多人，咁多人都戴，唔通我唔戴咩？我就最讨厌呢个啦。人哋咁多人死，你唔去死，我心谂。 我谂佢哋咧，全部都有原来 羊群嘅心理， 原来系咁嘅呢个心理。 即系会觉得，哎呀，算啦，都系戴翻啦，费事好似 嗱你咁讲啦，喺病毒嘅初期啦，咁嗰啲菌系好劲嘅，中咗系最初期系会死人噶嘛，即系比较容易。 好辛苦嘅。 系啦，咁而家已经系嗰个病毒系逐渐系淡到 感冒咁啦， 仲系啊，仲可能有人系冇事嘅添，但系佢系阳嘅，咁 冇病征啊嘛， 系啊，完全。所以咧，嗰个时势有少少唔一样。即是那个环境我觉得现在如果你选择不戴口罩呢都可以接受啊起码我知道我应该不会死。 我没事啊是啊。 是 但是如果你说在最初期其实都没有口罩令的但我们又抢住戴的。 是啊抢住戴。 怕死嘛。 是啊我觉得就是这样我现在就不怕死了。是不是简单来说我们生活现在就是 不怕死。很得意的譬如呢可能是不是又会有些实验那些即譬如十个人里面十个人都戴呢而那个人一个人不戴那一个人就会可能有。 屈服 有压力就会屈服了。 是 啊 但是你多于一半的时候是八个人不戴有两个人、 啊、 那两个人可能除的。 其实同呢个冇交功课一样，我冇做功课好卵惊，唔紧要啦，佢都冇做，安心啲。 系啦，咁你成班都冇做，更加大条道理啦。 冇卵做啦。 咁我就觉得好有趣咯，我心谂吓，大家 唔系，但系我当时喺台湾嘅时候，我就有啲惊啦，因为我系一个外来人啊嘛，我觉得人哋会觉得喂你呢个地方嚟嘅， 啲游客都唔大咁啊嘛。 系啊，你唔好搞到我哋台湾人啊，咁样好惊，好似 咁啊，我要去一转台湾试一试先。 系啊， 要 而家应该好啲嘅。 咁我想问啊，如果你搭飞机会唔会戴啊？ 飞机是要求戴的 是吗 系啊系啊， 呢个规定嚟噶系嘛？好似 系啊，佢因为譬如 你搭过飞机嘅人， 嗱佢咧系咁嘅， 写住话一定要， 因为咧譬如佢咧就嚟到香港之前，佢就话香港呢个地方有规定戴口罩嘅，你台 湾就冇啦。 系啊，你就要戴翻个口罩嘅 咁 咯。咁 如果个当时香港人入去，梗系提醒你，你去到香港要戴嘅咁咯，系咪？ 同埋咧好得意嘅，飞机上面佢冇话你一定要唔要戴，佢冇讲嘅。佢但系咧，譬如我食完嘢之后咧，我发现我十分钟唔记得咗戴翻个口罩。 即系食完系啊， 跟住之后 隔篱啲人戴。戴翻 系诶，跟住都心谂，我都系戴翻先，因为所有人都戴翻，因为你唔知嗰个规矩系咩嘛。 哦， 即系 但系冇讲，即系佢除咗讲解呢个救生衣点着之外，有冇讲话地带？ 有冇认真听啊？你上飞机？ 我唯一一次认真听系去加拿大嗰时， 因为太长。 唔系佢一开始讲，我就咦讲咩咧？跟住睇睇下，哦，都系一样嘅嘢。 系啊， 三等舱 嘅 乘客， 大家已经开始哦，啊，泛气攻心啊，睇下泛气攻心先。喺隔篱咧就有睇阿妈有咗第二个，跟住或者有啲人睇叮当大电影，已经开始系感冒嚟。嗰个飞机喺度讲乜噶？ 咁我谂 即系乜飞机度系咪 戴唔戴咧？好咧， 戴嘅咧， 你会唔会想戴？因为有啲人话，即系意思飞机嗰啲空气咧，其实系好用，即系 咁呢一嗱呢一个咧喺冇疫情之前已经讲噶啦， 系啊，即系佢运， 即系最好搭飞机戴口罩，好容易病啊嘛，即系好多细菌啊，啲空气又唔 系 fresh 嘅空气 啊， 飞机嘅厕所好污糟啊，你一冲厕打晒啲嘢上嚟啊， 咁 嗰啲 嘢多啊，仲多嚿屎啊嗰啲， 经常都有嘅。 咁你如果你会唔会选择？ 如果佢冇话我一定要戴，我 都 系唔会 戴嘅，或者开窗啦，系咪 啊？佢开枪， 你 开 你死啊！ 你开枪，佢开枪啊！大佬， 真系冲厕所啦！ 唔得，因为我实在太讨厌， 系一个 我实在太讨厌 口罩嚟， 口罩呢样嘢，我真系太讨厌佢啦！所以无论咩情况下，只要佢唔系我唔戴，佢唔拉鸠我咧，我就唔戴。 100集，100条问题大冒集。咪住先，虽然未到100集，但系由呢一分钟开始，我已经要进行一个紧急嘅呼吁，呼吁大家，因为我哋有一个 Q&A 嘅活动，需要你嚟 Q 我哋。 因为你唔 Q 我哋又点 A 翻你哋呢？嗱，方法好简单，只要你喺我哋 IG inbox 嗰度留言写住100集问题啊，唔该，然后写得你嘅问题，我哋收集咗之后，就会喺我第100集嘅时候进行呢一个 Q&A 嘅游戏。 如果我哋拣咗你嘅问题嚟回答，咁就有机会得到一份神秘小礼物添，仲唔快啲问我哋？ 好啦，咁样讲完有几厌恶口罩之后，话晒都系吓中招一周年啦，我哋差唔多啦。经过一年啦，你嘅身体有冇咩唔同咧？比起以前，即系当然唔系你中完招之后就脑雾啊、肌肉酸痛啊嗰啲啦。即系已经过咗成年啦，你觉得有冇去翻你以前未中嘅水平未咧？定系有啲嘢你从此改变咗咧？中完之后 都有少少咯， 系 即系例如气管好差咯，变咗气管敏感啦。咁呢个都系中招之后我有嘅一个唔舒服嘅嘢咯， 呢个系以前冇噶嘛， 冇嘅， 鼻敏感严重咗咯，你 觉得系咯，系，我觉得嗱，我唔可以话系咪 exactly 真系呢样嘢嚟引致，但我觉得可能佢令到身体即系中咗 covid 之后，身体唔系几好，跟住好容易有其他，譬如鼻敏感会严重 咗。因为 Y Y 喺中招嘅时候系冇打过针嘅，系咪啊？ 系啦。 一针都冇打过， 冇嘅， 佢系天然咁受感染， 冇错， 系 natural。 咁我唔知系咪有啲人又话，打咗针咧，你中咧可能嗰个冇咁差啦，唔知有冇帮助？即系呢个只系我系有一个咁嘅即系反应，就觉得系 体力方面有冇觉得 体力啊？ 但系冇乜特别嘅。哦，哎，sorry， 问咗不嬲渣嘅人添，好问下一位。 我都系冇打针嘅时候就中咗嘅， 系。 但我其实我好翻又冇乜嘢嘅， 你觉得同之前冇乜分别？ 差唔多咯，但系因为我觉得我惊我体力唔好，所以我就有做运动啦，即系踩板啦，就好啲咯。即系觉得体力好咗咯，而家。 因为你为锻炼下成肌。 系啊系，因为我觉得中招之后惊自己好差， 所以就去踩下板。 系啦。系啦，警醒。 我惊自己好差，瞓下觉先。 唔系开始瞓，唔系啊，中招之后咧瞓得唔好啊，即系咧好难瞓觉， 好难瞓得好啦。 系啦，好难瞓得好啦，好难睡眠啦，所以就想做运动，令到自己 攰啲咪瞓易瞓，好瞓啲啦。 哦、OK， 梁母，你系打咗针先中噶，你有冇分别？ 好似打咗两针 ， 我打咗两针，但系第二针同我中嘅时候，好似隔成半年啊。 系。 咁样跟住先中。 咁你觉得有冇啲咩唔同啊？ 我嘅唔同系，我谂唔知道其他女士会唔会啦吓，男士应该冇啦，系啲 M 咯， 男士应该冇。 系啊系啊，啲 M 系 有啲 M 啊。 我听过其他朋友讲过，女性 系 有的。 仲要系近期嘅、 啊， 近期有啲朋友中咗，即刻就乱咗啦啲 M、哦。 因为当时我有后屘同佢睇翻或者倾翻就系、是。M 之后即系唔系中完招之后嗰几个可能两个月或者三个月嘅 M 咧 都唔准， 唔准之后量都几少嘅。 哦， 系啦，即系平时可能你嚟足可能嚟足五日咁啦，可能佢嚟咗四日或者三日尾已经冇乜噶啦。 我听过都系类似咁啊，即系，但系你问系咪真系中招之后又冇人讲，即系 反而我啦吓，有啲人系打完针之后啲 M 就即系有问题啊、 哦，因为你打嗰个针系譬如边一只，而嗰一只可能会影响嗰啲， 即系系啦，有啲人打完针之后 是 就啲 M 有啲唔系几好啦，啲嘢中我就系中完之后就要咁嘅， 系啊， 咁但系呢个情况我谂去到中招之后的差不多半年，可能四个月第五个月的时候呢就没事了。即是 normal 返了。 又正常返。 是正常返了，就是应该是中完招之后的时候有些问题。 是我也有少少的，但我觉得我对我来讲最严重是老母。即是我那个老母。 还有 那个老母的程度是当时维持了差不多半年。 哦、其实我不记得老母是怎样。 那你就。我是觉得我的重点就是不记得东西你不记得是啱的、 哦。 我觉得好像很模糊这个感觉。即是那时候我记得我也有的。就是你 focus 不到做东西的。 是啊，我完全 不 可以。 你都有 啊， 你都讲过啊，你说你完全哇打不定。 即使已经是可能已经变阴性了，真的好翻成十几二十日的了。你回到公司啊要整什么啊 头先做咩话？我叫咩名 字？我试过咪开个 Excel 出嚟，咦？我想睇咩噶？但系呢个情况我 系 从来冇发生过噶。 系啊，以前即 系本人系耳记忆力强健称嘅，我喺度吓，我开嚟做咩？啊屌系， 我唔觉得系记忆力嘅问题，我系觉得系集中唔到嗰个问题严重啲。 即系 focus 做嘢会， 即系你明知你要做一样嘢噶啦，好急噶啦，但系我都系做唔到咯。 哦， 就望住佢流逝， 呢个系 就 细完 就开啲 YouTube 嚟睇咯，死都唔做嗰样嘢。 咁呢个 系啊， 懒嘅系啊。呢个时候补习老师或者老师就你哋系懒啊， 心都散埋，睇埋晒啲咁嘅嘢。我就系记得当时我成日打机，跟住打机好攰，打一阵就哦好攰。 系啊，集中唔到啦嘛， 系 啊， 打半个钟就好攰。 你有冇行楼梯啊？ 行 唔到噶嗰阵时， 系咩？点解啊？ 好辛苦啊， 好扯下。 是啊， 我的气气喘， 气不顺咯。 我记得是行快步会觉得有啲攰啊，真系有气喘嘅系啊， 好眼瞓咯嗰阵时。 系啊，好快就。 当然嘢都系啦 ，B 塔唔使瞓低系咪先？ 唔系佢嗰阵时系我记得系有啲严 重 噶，即系你系好似做少少咁咯。你只可能做咗少少嘢之后就已经开始话唔得，我要休息啦，我要翻上床。 系啊，冇错，系你只可以集中一个钟你就攰啦。 一个钟 头 就唔得，我拉翻上床。然之后你明明已经喺个床嗰度，因为 COVID 困住咗， 你 已经 系啊， 你发烧要起身啦，系啊。但系点解你会做咗再游翻翻上嗰张床？ 唔系当时我做咗史无前例都唔做嘢，不嬲我都好怕太阳嘅，我 系 吸佢鬼嚟啊，成日声称。 系 中完之后， 系啊，我 记 得有一日 我行去晒太阳啊，屌 ！send WhatsApp 同我哋讲，哎，我去咗晒太阳。 系，好似晒棉胎咁喺嗰度晒太阳， 跟住吓佢晒太阳，佢咪怕晒嘅。 最憎我最憎就系太 嘢 嘅 晒太阳， 融捻咗。当时我觉得好 surprise， 因为好想，因为咧嗰阵时就系啲即系上年呢个时间咧，好似依家咁嘅天气好好噶， 系好舒服， 又唔热嘅， 有 啲风 爽咁 啊。仲有啲风嘅，你行出去太阳位，你系唔热就有太阳咧。我就每日都喺个屋企嗰个房隔篱嘅时候，就望住对面嗰个公园，哇，好想去嗰度晒啊！咁 即系觉得自己闷闷一笠咁系咪？ 系个头都发毛啦咁啊！跟住一好翻就行出去晒嘅时候，觉得好爽啊！即系嗰个终于喺阳光公园仔望翻自己屋企嗰度啊，而家落咗嚟啦，终于 系。 当然啦，一两日之后唔好再落去晒啦，好热。回复翻正常， 醒咗啦，但系 都系想翻去。 炳强醒咗啦， 之后冇晒太阳啦。 我觉得呢、這个即系除咗呢啲咧，好似疫情你会做嘅嘢咧，而家开始唔需要再做啦。即系譬如头先话口罩啦，你有冇即系？头先我即系之前咧，几日咪唔使戴口罩咧。杨怡话咧，佢有阵时就系得 有个幻觉要戴口 罩咧。 会咩啊？嗱，首先咧，出街前觉得好似争咗样嘢未做， 系未攞咧。 系，跟住之后哦，唔使喎，好啦。一落街嘅时候就觉得，上车嘅时候见到佢戴口罩啦，咁落车啦，即系去食早餐啦，食完早餐，咦，我系咪要做翻一啲嘢咧？ 戴翻口罩平时， 跟住咦，原来又唔使做嗰个动作。 不过觉得食完嘢突然间谂起，好似要戴翻口罩嗰个动作，少少仲喺度缠绕紧。 有， 系真系 你三年喎， 系啊，即系你好想拎出嚟，有啲嘢戴翻佢就行噶嘛。 肌肉都有啦，系嘛？ 系啊，即系你想攞个袋就攞翻啲嘢出嚟。 系啊，所以你有冇听过？譬如你啲朋友如果有时细路有小朋友嘅时候咧，啲细路出门口就会话。妈咪，我个 mask 咧，即系就揾个 mask 啊！ 我朋友话我知咧，佢第即系佢又系佢本人就系唔想戴口罩啦，即系一话唔出等佢第二日同个女翻学咧，翻幼稚园咧，咁佢同佢讲唔使戴口罩就出去啦，跟住佢个女质疑佢。是不是啊吓唔点 解 嘅？ 系即系着衫咁 啊！因为佢哋从来都未试过除口罩咁样出街 嘅。但系佢翻学校咧，咁见到啲老师同小朋友都有戴啦，跟住佢个女仔揞住个嘴。即系好真系死啦！我冇带添咁啊！ 咁但系佢身边有冇带啊？ 有 有啊！真系 系啊，佢俾佢咯。 哦，算 系啊。 跟住 我另一个就系有个佢个女系读小学嘅，咁佢就叫佢就俾咗佢之后就你自己决定带定唔带啦。即系如果人哋带你带你咪带咯，你想除咪除咯，冇人话你噶而家咁。 咁佢有冇带咧？知唔知？ 佢旅游嘅 有都系有， 因为你学生小朋友 好多都带嘅。 你唔好话小朋友，青少年都系啦。最怕系咩？最怕系做突出嗰个嘛。即全部人都戴，我都继续戴啦。 同埋即有好多人又觉得话戴咗口罩之后好少病啊，咁咪戴咯，继续。 我唔可以否定系嘅，因为你戴口罩，你始终你接触嗰、那个即病菌多咗层嘢啦。咁但系我都系咁啦，系。 我要呼吸一下自由嘅空气，系咪？ 系啊，即系就算 我老虎蟹都唔戴噶啦。 系，唔系我有谂过买一个重用得嗰啲口罩待定嘅，待定系即系有咩咪戴翻去咯。 我只系有谂过。我同事嗰次话，其实咧有阵时搭地铁，因为佢成日搭地铁啊， 系地铁都 好 多 人咧，其实都去戴翻好似好啲。你有冇带定一个喺身？冇。M 巾我， 你揞住啦，落个 系啊，你好似嗰个你朋友个细路咁咯，揞住个嘴。 但系我会觉得咧，地铁咧，如果你话真系早上大家好 繁忙时间， 好多人真系好近。 但我想讲咧，我嗰日搭咧喺呢个 rush hour 收工时间搭车过海，好多人好逼嘅时候，我依然都系冇戴咯。我突然间觉得地铁冇咁臭，即系久违咗，好耐冇。戴住个口罩搭地铁啦，即真正咁咧，啊、咦地铁好似冇咁臭啊！ 唔系，个重点系而家唔系夏天啊嘛。 系嘅，但系你总有阵味噶嘛，咦冇咁臭为哦，因为大家都好多人戴口罩。 不过咧，我 呼出嘅气 系即你话戴地铁戴唔戴口罩咯？我嗰日就搭地铁嘅，咁我有一丝考虑系咪要拎翻口罩出嚟啦？但系咧，因为我想坚定一下啦，咁所以就坚持唔戴。好啦，我就入去搭车啦。当时都系比较高峰多人嘅，即系可能五点零嘅。咁咧，我想讲咧，当我入到车厢嘅时候咧，系差唔多大部分人都戴啦。我谂有一两个，而我都系嗰一两个啦，冇戴。好啦，因为太多人嘅关系，我觉得好焗嘅，其实。戴口罩嘅时候都应该好焗噶，但系唔知点解我冇戴口罩，觉得成架车厢都好焗啦，焗系有啲热添啦。跟住咧，我唔知点解咧，因为一焗咧，朝喉咙咧就开始想咳。 Oh no！ 有阵时候，大家有冇试过咧？喺巴士或者即系一啲冇新鲜空气地方， 上巴士突然之间你行嘢 系 好痕， 手想咳。嗱，因为我当时系冇戴口罩， 你更加唔想咳啦。 嗱，如果嗱冇戴口罩，而家你要咳或者 系 可能抹少少鼻或者擤少少鼻咧，你觉得咧？嗰啲人就 全世界都望住你， 哇！你又唔戴口罩又 嗱，由于呢我经常都会突然之间有啲鼻水咁， 系啊，你抹一抹 咁 嗰啲 咧，我就唔理佢，我都照抹一抹咁咯。 系啊，但我意思系咧，而家唔戴口罩嘅话，嗰、那个感觉咧，你会觉得人哋就哇又 你做错事啦， 系啦、啊，又唔戴口罩又咳。咁咯，但以前你唔系噶嘛，即系觉得 cut 就 cut 噶，即系以前 味道快到啲啊， 系咯，嗰啲就话啫，系咪先？但我心谂而家有个压力就系咧，如果我 cut 一声而我冇戴口罩咧，大家就好似 你啊，唔戴啊， 又唔戴口罩又喺度喷， 但系好离奇，我喺地铁见到除咗即系觉得冇咁臭之后，见到有人咧。 将个口罩咧摆下巴嗰度， 系咩意思咧？ 咁我谂紧你 时间望佢嘅时候就戴翻上去咯。 你戴定唔戴咧？ 即系活动式， 即系其实如果可以唔戴，你咪唔好戴咯。你嗱，你话你除咗口罩，除咗下巴，即系你唔想戴啦。 我会觉得不如你唔好戴啦。 咁你咪唔好戴咯。 系，但系佢又觉得可能有人学 你 话斋拎翻上去。你 勾喺个下巴， 你有冇睇 过 一 张 图？就系嗰啲细菌就喺咗下巴，系红色一堆，呢啲就系细菌啦，因为佢 脂肪系嘛。 唔系，我系觉得咧，仲有一种人咧，就系佢喺街度食烟，又系喺下巴。 咁、哦、你不如除咗个口罩佢啦。 我见到喺马路嗰度狂食烟啦，佢，跟住佢又戴住口罩。 因 为 佢终于可以喺马路狂食烟啊嘛。 咁、 嗯、 你不如你都食烟到食到咁啦，你不如就唔好兜住个口罩啦。 好捻奇怪啊！ 呢个系令我最费解。 同埋喺街度 见 到依然都系有人戴口罩遮住个口嘅，只系成个鼻露晒出嚟。咁你不如除咗佢啦。 唔系，我觉得嗱，你选择戴冇问题，第一就好好咁戴，一系就唔戴， 你唔拖唔水， 其实冇所谓嘅，我觉得呢个个人选择，你喜好嚟嘅啫，系啦。 系，我就系觉得系啦，你一系戴好啲，一系你就唔好捻戴。 做乜嘢咧？咁 我戴到一半又唔戴。 系啊，我就戴口罩一定戴得好好嘅，所以我就好怕嗰啲露咗鼻。 我都戴得好差嘅，我露咗鼻梁， 所以佢咪唔好戴咯， 咪唔戴 咯。所以麻 Q 烦又戴唔戴咁做乜 Q？ 咦，你话边个？ 啊、即系打一半又唔打一半，真系想点啊？不如除咗佢啦，一系戴翻好佢啦。 唔知啊，而家好多咁。 唔系嗱，即系口罩就选择戴唔戴，即系你都唔戴噶啦。 但系有啲嘢我系疫情过咗都会做嘅， 系 例如咧 喷手或者洗手液。 我会咁样突然间谂起咧，如果我哋选择唔戴口罩啦，即系而家 系， 我觉得咧洗手咧其实系可能要密啲嘅，因为咧以前戴口罩你好少只手会掂到个。嘴鼻的嘛，即 系 好少突然间会架车，但你而家惯咗冇戴口罩咧， 就 开 始摸花鼻啊， 摸 下 个 鼻 啊， 咁咯， 整下咁 啊， 咁可能就会，可能就会因为咁而容易病嘅，咁所以我谂系可能你选择唔戴，或者你就要记住洗手咯。 因 为 喺 头 先搭巴士嘅时候，落车嘅时候咧，我喺上层就行落车啦。咁我前面嗰个阿叔咧就冇戴口罩，我见到佢咧抹咗下鼻之后，捉住嗰个扶手，跟住喺度行落车，然后我就望住佢， 系 咁唔得， 所以即刻咧坐低之后 咧 食嘢前喷喷手先。 突然间你谂起嗱呢样嘢，就系因为如果你戴口罩，你就唔会噶嘛， 即系 focus 到嗰下， 佢冇咁容易抹到个鼻嚟摸嗰条铁啦，系咪？ 系啊， 所以你就系啊， 所以继续 有一日咧，同杨怡喺街见到有条友狂撩鼻屎 我心谂，我呢度就同佢讲， 哇， 佢咁都得嘅， 因为佢冇口罩噶，跟住佢狂撩啦，跟住我就哇，而家冇戴口罩真系可以好畅快撩鼻屎， 撩啊撩啊撩啊， 边个喺街度撩鼻屎噶？ 晒空气出嚟咧，系咪？ 跟住我心谂吓咁，佢真系好样， 好猖狂啊， 好养眼噶， 好大嚿，咪大飞哥嚟啊！ 跟住我哋嗱，睇到头先咁讲，佢而家冇戴口罩，佢撩完鼻屎走去扶一扶嗰条胎，你又扶一扶， 系啊， 系啊，但系其实以前都系咁嘅， 系啊，不过以前你冇。冇咁留意啫 嘛， 是但啦，洗咩手啊？ 你 唔 知啊，見唔到係點解而家喂又洗手咁？ 所以咪嗰陣時即係疫情嘅時候，啲人話係小新嘅媽媽係啱㗎。你翻嚟洗下手未啊？佢摸下自己下邊之後洗完啦咁。 所以我見到嗰個阿叔撩鼻屎就係 攞口啊嘛，跟住佢成日話翻到屋企要攞口洗手係啱嘅。 所以我覺得可能洗手都要記。记 住， 继续 洗手液， 真系好恐怖。 继续洗手液同埋喷手咯，我觉得未必个个都行去厕所洗手嘅，但惯住啦，你都会诶喷一喷先，即系捽下，跟住你先食嘢啊。 系 各样嘢都继续有，我觉得洗手液我会继续。 都系嘅， 同埋去洗手嘅时候都会洗耐啲咯，系啦， 真系用下碱去洗。但就算有阵时我出去，因为有阵时去你知啦，我哋女人知啊，商场嗰啲女厕好多人排队噶嘛， 系啊， 你都系求其去揩下水就算，我之后都系用翻洗手液再洗咯，即出到去先至，呢度捽啦，唔好喺里边啦。 我都系睇下咩程度啦， 系啊， 嗰个厕所如果太污糟，我都想早啲走嘅， 即系屙完就快啲出翻。 同埋嗰啲厕所咧，我想讲咧，即系因为疫情。嘅时候，大家都话要吸住个盖啊嘛， 系吸咗先。 但我想 话 咧，有啲厕所咧系好污糟，你仲吸住嗰个，其实我真系唔想掂啊！我想入去就屙屙完就走啊！ 哦，闻都唔闻啊！ 但系你冲厕嘅时候啲，你都睇下有啲病毒会弹出嚟噶嘛？ 但系嗰个厕所好污糟，仲要掂佢， 你用纸巾咯。 真系觉得好好抗拒啊！我唔知道又会唔会出一种， 所以我好中意有一啲厕所咧，佢会自动噶， 咁、 哦、 你要去到 net mark 嗰啲先有， 系啊系啊， 真系要去高级嗰啲。但我意思系咧， 你去到中环站先去屙尿， 系 啊， 大镬啦！但系好唔想掂啊，好污糟啊，本身都你想快啲屙完就撇噶嘛， 有啲人用脚啊嘛。即系撩个板缝，然后冲都好污糟。 我就谂起， 点解有啲人用脚？因为我听到隔篱咧，即系佢个动作啪咁，我就话喺用脚嗰条女。 但 系 好污糟噶只鞋都， 鞋本来就污糟啦，可唔可以咁讲？ 你仲只脚唔掂，但系你只鞋撩完个板，你都系要坐噶，或者 跟住你对鞋又着翻翻屋企喎。咁样谂下， 对鞋就要掟烧咗佢喺门口。 咁你去到防疫捻啊？我唔系我 friend 系防疫捻嚟嘅， 佢有冇带啊？ 佢已经唔系防疫捻啦。 哦， 我嗰次突然之间，哇！你已经唔系防疫捻啦，点 解佢冇带？ 佢唔系，佢都有带，因为佢觉得架车多人都系都系带一带。啊！佢嗰次讲开啲咩咧？我唔记得佢讲一样嘢，之后我就鉴定佢。哇！你唔系防疫捻啊？你唔系应该要喷下嘢先至咩？我唔记得咗系咩添 ，sorry。 好啦，第一场情请睇翻。 连我怀疑见鬼，佢都问我：咁佢有冇戴口罩？啊、防疫捻 系 谂啲灵异 故事咧，就系话咧，点样鉴定佢系人定系咩咧？ 有冇戴口罩？ 嗱，佢冇戴口罩，但系咁即系啦咁咯。我听鬼故事系咁啊，即系话，因为佢就会谂，佢冇戴口罩，而家点解唔戴口罩噶？咁就知道嗰样嘢系咩啦，你见到嘅系咩啦？咁但系而家又吓冇得再鉴定啦。 我知系咩啦？佢话佢讲起收咗副件，即系可能买咗啲邮寄收件，佢就拆完之后咧，就成地都系嗰啲纸皮啊，嗰啲嘢咧，佢就一次过拎晒纸皮攞去，即系摆咗几日都唔舍得抌，唉，算一次过抌咗垃圾房。嗰个就吓、啊，你去垃圾房，你拎住嗰啲嘢，有冇喷过先啊？佢话仲喷乜鬼啫而家？ 唔系啊，话嗰啲嘢摆咁落去， 即 系 佢 话 仲喷咩啫？唔使喷啦！哇，你而家唔系防疫捻啊？ 系因为之前有啲人咧，总之将所有带入屋企嘢都喷一啲嘢先 嘅，所有店嘅嘢都要喷。 外卖都系啊，喷过啲袋先得入去，即系喷咗。 因 为 我知个袋污糟嘛， 系 打地下啊嘛，或者嗰个 two panda 有拎住。 但系点？我真系唔好食外卖啦，咁就应该得个碗入边啲人系干净，我就咁讲。 我就希望疫情而家即系已经吓过一段落啦， 叫做应该 所有防疫捻可以放松少少啦，洁癖嘅人士可以 relax 下啦。 我希望大家唔使再揸住张纸巾揿 lift 啦，我见到就火捻滚啦，都系。 啊，琴日仲见到， 仲见到大把， 仲见到。 系啊，我想讲系佢冇戴口罩，但系仲拎住张纸巾揿 lift 咯。其实有咩？我唔明系咩理由嚟噶。 可能佢又系见到一个人打完黑黐之后揿掣，佢就觉得都系冇。 其实咧，我真系。再三想讲，点解要揸住张纸巾嚟揿 lift？ 其实我觉得你咁你揿完咪喷手咯， 唔系佢中意啦。 有啲人 会 乘机攞啲买完嘢嘅单 啊，系 啊， 我见过系 揿完抌咗佢咯，坏咗抌噶啦咁。 我觉得都好过佢用嗰啲其他方法揿。我觉得纸巾已经可以接受 啦。啊、OK 啊， 你 唔好用嗰啲。你 自己 开 场净听翻之前嗰集啦。 锁匙啊 ，OK， 脚 啊， 脚系咪？ 遮啊。 脚 屌佢锁匙我都觉得 头壳顶 系唇膏咯，见过人用火机， 哎，我都见过火机， 系用火机 咯， 系原子笔， 系好烦咯，见到觉得 系啊， 跟住我就用手指大力按。 我见到有一个最得意嘅，我都觉得诶呢个几好，嗰条友咧嗰个锁匙扣咧应该系一个 Star Wars 嘅光剑嚟，佢攞嗰支光剑嚟揿，OK， 我接受嘅 Star Wars。 好啦，我哋又重回正轨啦吓，呢个 希望啊大家重回正轨， 我都系一个比以前唔一样嘅正轨啦，始终有啲嘢改变咗， 系啊唔同咗， 大家好快可能而家已经系就可以俾啲夹碌嗰只脚啊撞你啊打尖啊， 我已经出现晒噶啦嗰啲，出现啊开始， 我唔系好惯咁多人添， 系啊好多人， 好怀念啲商场一个人都冇。 但系咁啊， 我可以 勾 下 笔啦噶咯， 嗰个分别就系咧，之前九点钟即系放工。入翻去嘅时候咧， 凌晨一点， 冇错。而家十二点翻去都仲系好似七八点咁，好多人。 而家多翻啲咯，好啲嘅。咁啊吓，呢个口罩事情啊，你而家戴唔戴由得你啦。但系去到五月啊、四五月后啲三十几度嘅时候， 我觉得唔会戴噶啦， 就唔会噶啦， 即系热啲就忍唔到 啊。咁你要戴，你都可以戴。 系啦，如果你系 系都要嘅话， 系冇所谓嘅。 又或者你有病，冇出街 咯。即系我哋系都唔带，人哋都阻止唔到。 我反而觉得，如果你真系唔舒服，应该带翻嘅。 或者唔舒服就唔好出街咯，系咪留喺屋企算啦？系好啦， 系咁啦。 几时去旅行咧？我究竟？ 唉，呢个谜。 好啦，拜拜 ，Hello。 Yo, what's up?